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五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41，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2北京中轴线特展开幕，公布最新研究成果。通淮路顺义潮白河左堤路至怀柔和坊口段将于明天通车，长津湖之水门桥将于虎年全国供应。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一元中史2022北京中轴线特展在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开幕，展览以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和保护为内容，向公众讲述北京故事，同时展示对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和内涵研究的最新成果。此次展览将于2022年1月1号持续到1月24号。展览开幕的同时，还为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文化创意发展中心揭牌。中国科技馆三层智能机器人常设展厅今天亮相，为观众献上了2022新年贺礼。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悠扬的古筝琴声响起，演奏者竟是全身透明的机器人。中国科技馆三层智能常设展厅里全都是这样酷炫的机器人。中国科技馆智能展厅策展人王二超介绍说， 这个机器人全身有十几台电机，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灵巧手，通过指关节的这种动作来模拟我们的艺术家弹琴。观众也可以看到他身体里面的电机传动机构之间是如何运动的，就设置了16首歌曲，加入了谱曲的功能，从五线谱的话或者简谱可以下面输入个曲子啊，也可以让机器人来弹奏。展览面积有2200平米， 展厅设置机器人大秀场等五个展区，精彩演出每天定点上演。 3台接臂，7台无人机，机械臂进行舞剑、走陀螺，我们叫无人机穿环。3台机械臂，我们会拿3个圆环上下舞动，无人机依次穿过，表现了多级协作。 32个机器人展项几乎都可以互动。5年级的郑植文刚刚和机械臂举行了一场投篮比赛。 机械臂赢了，他扔进3个，我还没扔进去呢。还是喜欢这个篮球的，跟机器人比还挺有意思的，即便有点难。 这时叫做黑影和白影的两只无头四足机器狗正在表演爬坡、跳跃、避障，配合开门，还能和孩子们互动，听指令做俯卧撑这样的动作。 下面我们的黑影啊，要比较惊险的是直接跃上我们的台阶，可以在野外陌生的环境当中啊自主导航、自主运动，而且它平衡能力其实也非常强的，推的一下的话，它虽然会有力有些，但是它会能够维持平衡，哪怕咱把它推倒了，它在地面上它也会翻身啊自己站起来。 一旁不少小朋友争先恐后地去操作小小摇杆，控制有着柔软爪子的机械臂，抓小球扔进对应颜色的桶里。 通过这个小机械臂来控制大机械臂的动作，这个呢其实医疗手术中用的一个小机械臂模型，直观地操作机械臂啊，感受感受是怎么运动的。我们是设定那个抓球的任务。 一位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出一些新东西，现在这个世界变化还挺快的，包括最近不是比较火的什么元宇宙啊。 而追踪前沿新技术短期展区将定期更新，及时为观众推出代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的展览，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科研院所企业的最新技术成果搭建展示平台。首期短期展览由中国科技馆和腾讯公司合作推出。 继续关注新闻，本市东部地区重要南北通道通淮路顺义潮白河左堤路至怀柔河坊口段将于明天正式通车，将有效缓解国道101、111以及怀柔城区和雁栖湖周边路网交通压力。作为连接怀柔影都、惠都、科学城三大功能区的重要交通枢纽，通淮路的建设将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北京东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今天在厦门金鸡电影节举办新闻发布会，目前影片已经拍摄完成，正在后期制作当中，将于虎年全国公映。影片发布首支预告，英雄部队钢七连再度集结，志愿军战士们奔向新的战场水门桥。回想起影片中的雪景拍摄经历，徐克导演表示其中的艰苦程度难以用语言简单描述。